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5集。早上他要早起，怕吵醒夏侯恋。银正三刻的时候换了间屋子。现在内阁那边哄小皇帝还有些时候，他倒不那么急赶过去了。他逐渐心痒起来，想着要不要再回去看看夏侯烈。掂量了一会儿还是作罢，免得腻在那儿拨不开身误了时辰。司徒锦兀自去了，沈觉慢悠悠往乾清宫的方向走。天渐渐亮了，碧瓦飞蒙在晨光中显出清晰的轮廓，底下是皑皑雪地，趁着绵延红墙映照出一个清明的世界。他心里忽然开朗起来，大年初一一切都重新开始，仿佛一切都有了希望。没关系的，他想，只要夏侯恋在他身边，无论是朝臣还是齐兰，他都会有办法应对。走出一截子路，忽看见前面门墩子上坐了一个小姑娘，她穿着大红色的袄，素白色的马面裙，脖子上围了狐裘，手里抱着一个吊睛白额的老虎大风筝。她有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，黑得过分，衬着雪白的脸蛋像一个巫蛊娃娃。沈觉皱起了眉，这姑娘他认得，他是朔北辽东来的林北侯，父姓百里，单名一个渊。说来稀奇，一个12岁的小女娃娃竟当上了一方君侯。大齐历史上虽也有女侯，还未及笄的女娃娃当上侯爷却是头一遭。这女娃儿的身世也是凄惨，几年前朔北闹天花，父母兄弟挨个染病驾鹤西去，就剩他孤零零一个人，这林北侯的头衔也就落在了他的头上。他是去年年底到的京城，林北侯听着是个侯爷，其实也就比普通老百姓好上那么一点儿，没什么权势，是个虚衔，京里随便拎出一个人都能压他一头，底下人看碟子下菜自然就冷落了他。林北侯在京郊里有个府邸，但已经荒废很久了。他素在驿站，居然还被上京来大祭的官员挤到下房去住。沈觉听了奏明皇上把他接进宫，也算没有慢待了。只是沈觉还没有和他面对面说过话，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个什么性子。因着小皇帝的缘故，他看见小孩就头疼，也不大爱搭理他。但毕竟人到跟前了，不好当没看见。沈觉端出一个客套的笑容，上前作了一个揖，说道： 大清早的，小君侯怎的独在此处？ 百里渊仰起头，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了看沈觉，说道： 我出来放风筝，放着放着就迷路了。 小孩就是招人烦，大清早的放什么风筝？沈觉心里厌恶，面上却不显露，躬身道： 臣送您回去。 好啊。 女孩拎着风筝站起来，地上雪后她走着吃力，自然而然就牵上了沈觉的手。 我怕跌跤，长城牵我。 沈觉平常不喜欢旁人触她，可这丫头已经牵上来了，她没法甩开，只好徐徐牵着。许是封地里待久了，女孩的手很冷，冰块似的，他的手也冷，两只冰冷的手牵在一块，彼此都感觉不到温度。他一个人出来放风筝，居然也没个宫女太监跟着。沈觉低头看他，他拖着大风筝，深一脚浅一脚走着，垂着脑袋不吭声，倒是个文静的姑娘，比小皇帝好。沈觉把身上的披风解开，披在他身上，又让人帮他拿风筝，他犹豫了一会儿才把风筝递出去。沈觉问他： 这风筝很重要吗？ 百里渊点点头，细声细气地道： 嗯，是我哥哥摘给我玩的。 他那短命哥哥前几年就害天花死了，巴巴地把风筝从朔北带到京城，真是可怜。沈觉又问： 宫里人伺候的可还适宜？殿下若有不合意的，尽管同臣说。 他没说话了，约莫是怕得罪人，伺候的不好也不敢说。那就换一批人伺候吧。不过是换一拨人，对沈觉来说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。沈觉牵着他的手进了景阳门，宫女太监见了沈觉和百里渊，纷纷围上来，跪在雪地里发抖。他们没看好百里渊，大约是怕沈觉责罚，一个个抖得跟筛糠似的，连脸色都煞白。沈觉蹙着眉看了会儿，说道： 不长心的东西，一会儿大殿结束都下去领杖责。 宫女太监们诺诺称是，仍是发抖。沈觉对百里渊拱手道： 臣退下了，殿下好生收拾，莫误了时辰。 百里渊说好，抬手接过太监手里的风筝。那太监一不小心袖子勾了下风筝的竹篾，拉扯出一个口子来。太监忙跪地叩首： 君侯恕罪。 百里渊歪头看着他： 你把我哥哥送我的风筝弄坏了。 沈觉道： 殿下莫慌，臣让绣房的宫女来瞧瞧，这口子不大，应当能修好。 长臣，你会杀了他吗？ 百里渊仰头看沈觉，黝黑的眼睛里清澈如水。他的恶名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沈觉安慰他道： 自然不会，只略作小惩罢了。 这样吗？我还以为长臣是个坏蛋，没想到原来长臣是个好人呐。 百里渊低下头道。沈觉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他见过的人多了，这么不会说话的却还是头一回碰见。他忽然觉得不耐烦，正想告辞，百里渊突然从发髻上拔下一根簪子，插进小太监的眼眶里，顿时鲜血横流，小太监哀嚎着趴在地上，捂着眼睛惨叫。百里渊皱着眉看他在地上乱滚，道： 哎，怎么还没死？ 众人皆大惊失色，饶是沈觉也吃了一惊，他忽然知道景阳宫这帮人为什么发抖了。他们不是怕他，而是怕这个女孩。百里渊还要再扎，沈觉让人拦住他，又命人将那太监抬了下去。血沿着雪地一路流，红衬着白，别样的刺目。百里渊雪白的脸上溅上了几滴血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抬起脸来问沈觉： 我伤了长城的人，长城会罚我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